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艾薇《绝美》。 爱过的我们无法挽回。 第十四位，杨坤《娃娃》《花衬衫》。 风柔软，不露脸。 第十三位，潘虹《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你的爱，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第十二位，鹿晗。风吹过， 爱只能经风从我掠过。 第十一位，李荣浩，不遗憾。 爱过了就不遗憾，有什么好遗憾。 第十位，金志文，听见。 听见牵手说过的情话。 第九位，弦子，浪漫美学。八位，张靓颖 You and I。 为何看着你就说不出来。 第七位，李健 Marina。 你那倔强的灵魂从来不低。 第六位，八三幺乐团，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 大林大林今晚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 第五位，郑秀文，万物有时。 这天有幸福的意思，岁月清晨中春太急。 第四位，郁可唯 Dear Life。 花要开了，为蝴蝶正飞着，云要散了，为狂风正吹着。 第三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第二位，李宇春，软肋。 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 本周冠军曲目，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周日上午的10:03:34，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两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刚刚听过的是我们在昨天揭晓的全新一期的华语榜的榜单。那这个小时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全球榜的主办电台。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和马来西亚方面当地榜单的情况。首先我们带来的是中国榜方面的新歌上榜，第七名 FIR 飞儿乐团第九张专辑《钻石之心》的新一轮主打歌《爱在蔓延时》。 爱潮汹涌侵蚀着我，淹没笑容让心事重重。 瞬间快转的时空，多少恋人擦身过，谁召唤着我深藏的秘密别说。 爱的面孔始终温柔，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疑惑。 对的人遇见就能懂， 不只是传说，怦然心动， 一生的长地久，我多 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 爱你无怨无忧守候。 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手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 我的宇宙， 爱你无怨无忧守候。 够不够痛不痛，请你抱住我， 不用说我都懂。爱上你以后紧握住不放手，用一种执着飞蛾扑火，就像风多自由奔向你怀中，却歌颂去放纵最深的冲动。爱上你是我一生渴求，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萤火。 对的，说一刻怦然心动， 一生天长地久。 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 是我的宇宙，爱你无怨无忧去守候。 在 FIR 新专辑《钻石之心》当中先期亮相的这首《爱在蔓延时》是阿沁和Lydia Henry 第一首的合唱歌，传递更多爱的能量，让爱蔓延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榜方面的第13名，来自毛不易的《海上日记》，收录在《幼鸟指南》专辑，有着弦乐和电音搭配的乐队编制，也有着人生与漂泊的大主题。在毛不易温暖的声音当中，这首歌献给那些带着梦想起航的人们。 应该和寂寞无关，需要陪伴，爱又停留在桅杆，而我还不能靠岸。我的旅程苦乐参半，其实遗憾，然后变得乐观。是为了能够到达彼岸，那是我离开港口，想要去远方漂流，你只是挥着手，不说一句送我走。色中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廖俊涛的新专辑的标题主打歌《石缝里的情书》以第32名的成绩登陆我们北京方面的主办榜单中歌榜。这首歌呢是之前后历时了 七年的创作，七年前有了副歌部分之后完成了整首歌的创作。石凤里的情书用音乐来填满时间的缝隙。接下来这首歌呢，最早是收录在波兰童话乐队2010年的专辑《开始》当中。乐队即将迎来成立20周年呢，这首歌也全新制作之后呢，作为新歌加精选集的主打推出。有感于过去一年席卷全球的疫情，主唱杨月在歌中表达了希望穿越时间去填补遗憾的愿望。这首歌流畅的旋律在中国榜方面成为了本周的黑马，以第6名成绩上榜。 去年的个人首专《天气晴》是一张多元曲风的流行专辑，而今年呢的他的全新专辑正式开案，会有更多新的尝试。本周新歌《五号》这首《瘾》作为新专辑的第一首亮相主打，除了融合了 House 和 Reggae 这些曲风之外呢，以强烈的律动带来了这个挑战之前的旋律情歌主打的舒适区，也期待这张新专辑会有更多亮眼的表现。好，稍事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带大家来浏览各地的榜单。Marina， 你那倔强的灵魂从来不低头。 第六位八三幺乐团，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 大林大林今晚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 第五位郑秀文，万物有时。 真情要和风的一起，岁月轻散中。 第四位郁可唯 Dear Life。 花要开了，为蝴蝶正飞着，云要散了，为狂风正吹着。 第三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Baby I'm not good， Baby I'm not good。 第二位李宇春，软肋。 是最真诚的人，是最脆弱的人。 本周冠军曲目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but I still feel so lonely. Tell me the night when you left me, the cold and lifeless body, 不断波澜，无人停留在原地。 Coming home tonight, but I know it won't be alright. 连走到最后，还是放任沉默。 安静的夜晚里，头脑还不想停，我还骑着脚踏车载着你，潜入了大海里，我笑着看着你，片段的回忆抓住我的心，缘分还是地像悲剧的电影，我学会至少我们拥有那曾经，这是我的决定，决定把我们变成美好的记忆。你付出爱我的时候，拥抱你的人还是我，正常时我都不会走，手原谅我还是不成熟，都把话留在我心中，太爱你才会让你走，只怪我想的太多。 都把话留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单依纯在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翻唱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在让自己表现获得好评的同时呢，也给这首歌带来了一波的关注度。而刚刚听到的是在音乐企划欣赏当中两人合作的新歌《爱我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正式登陆了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排名第5，最好成绩的上榜新歌。好，接下来呢是谢霆锋今年的首发单曲，邀请了我们的乐队的总冠军泰山乐队一起来合唱这首歌。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非你不可》。上周以第14名的成绩登陆马来西亚方面的榜单，本周前进4名，排在第10。 别以为我非你不可，就算胸口因为你发疯躁动着， 就像我会按分认命配合， 要你掉进我滚烫的灵魂，没选择，忍什么？把心交给我，连莫名嘶吼的绝望脆弱， 抱紧我，由我来承受，一辈子也不足够， 陪你对抗整个世界，哪怕灰飞烟灭，在我的胸前为爱过出一切，对抗整个世界，你我别再妥协，再无法幸免，为爱活出一切，所有危险，所有誓言，所有的眼泪都留在我的肩，对抗整个世界，别让回忆冻结，永远的永远，为爱活出一切。 胸口因为你发疯躁动着， 就像我会安分认命配合，要你掉进我滚烫的灵魂，没选择， 忍什么？把心交给我，你莫名嘶吼的绝望脆弱， 抱紧我，由我来承受，一辈子也不足够，整个世界，哪怕灰飞烟灭，在我的胸前为爱过出一切，对抗整个世界，你我别再妥协，再无法幸免，为爱活出一切，所有危险，所有誓言，所有的眼泪都留在我的肩，对抗整个世界，别让回忆冻结，永远的永远，为爱活出一切， 好坏不分，对错不恨，绝不放你一人， 携手天真，看我以我自焚，竭尽此生夺下你的一吻，陪你对抗整个世界， 是最危险，温柔以待。 那就继续奋战，在这条长的路，悲伤得藏得住，没再怕忙碌，忙碌是常说要凭未来关山都强过度，各种规则直接对着，那现实被个扑火，飞蛾就只能自我坚持，不受摧折。 学着靠自己，没有金汤匙解救，慢慢明事理，水泥丛林当野兽。 这心宿命论固定，问自己能不能逃脱，那只努力混入竞争，把白日梦变成功。 各种无奈，见怪不怪。又怎么能够倦怠？人生是一场漫长比赛。Don't be afraid, we can play. 我一直投胎。Don't be afraid of tonight. 别害怕失败。Don't be afraid, let us fly. 你无可取代，面对这世界，即使再危险。小丑要思考归巧，通往胜利的路还早，旅途的煎熬带恶意的嘲笑，难免会想要逃跑，告诉自己要勇敢，对梦想灌溉，就算受伤害别停下来，所有困难阻碍都当作勋章佩戴。 各种无奈，见怪不怪，又怎么能够倦怠，人生是一场漫长比赛。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在新加坡有着非常高关注度的歌手文慧茹与刚刚20岁就刮目相看的这个 rapper 黄柱，叫贤如啊，黄柱贤如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做 Don't Be Afraid， 这是电影《白日梦外送王》的主题曲。好，10:47，我们要稍稍去一段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带大家听新歌。 一时为金志文听见， 听见接受说过的情话。 第9位弦子，浪漫美学。 Oh baby， 浪漫的美学是真心，不再有努力害怕只是去。 第8位张靓颖， You and I。 为何看着你就说不出来。 第7位李健，Marina。 你那倔强的灵魂从来不低。 第6位831乐团，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 Darling Darling， 今晚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 第5位郑秀文，万物有时。 这天有何不的意思，岁月清晨中。 第4位郁可唯， Dear Life。 花要开了，为蝴蝶正飞着，云要散了，为狂风正吹着。 第3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Baby I'm not good。

如刹那，从笑嗌到连麦。原来世界很大，朋友曾经劝解，曾妥协守规矩错辩解。从前少女长大，天高地厚心态，匆匆中都不算太愉快。而世界载着了希望，轮流去分派，循序里渐进，重寻到状态。春天有空腹的意思，岁月清晨种出大志，秋风里正细嗅成长的典化，从不容易。是默默自有得着时，花开落有沧桑故事，遇着风暴中重新历练意志。 来自郑秀文的《万物有时》，非常有哲理性的一首歌，唱出了人的成长与时光流逝的关系。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和时间有关的歌，有的是呢描写时间，有的是经历了成长的感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阿云嘎个人专辑，定义为音乐剧概念专辑《不朽的 The Art》的标题主打歌。这首歌呢也是在去年的时候登陆了全球榜。我们来听阿云嘎的这首《不朽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首歌呢是具体到了每一个某一个时间点，是我想你的时间。这是来自于 Joker 和 LY 所带来的这个上午十点钟。好，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所演唱的也是一个具体的时间，三年前蔡维泽带着这首歌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演唱。那去年呢他领衔的傻子与白痴乐队把这首歌作为在乐队的夏天的第一首亮相曲目。我们来听这个凌晨5:10。 还没想不剩几多的忧伤，成不变的日子与期望。我该是什么样，一生这么长，辗转后不见 的花儿，沸沸扬扬身，镜子反射黄昏，寂寞降了温，没有被人关注，停在某条平原。思想如何拥有另外一种人生，打开打开，通向自由光，打开打开，变换人一面。 忘没有离 时光。打开打开，变换人一句 听到的是达达乐队的致某人，这首歌从去年他们参加完乐队的夏天之后就着手创作，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历经了解散重组再次出发。这首歌在达达乐队二十多年的生命中一定是最不寻常的一年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去年陈奕迅将自己的经典作品 Shall We Talk 重制，沿用了西洋组合林夕、陈辉阳的班底，重新编曲演唱，作为发表的二十周年的纪念版。我们来听这首陈奕迅的新版 Shall We Talk。 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花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无路更多，你别怕我。明月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至今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回响也如同幻觉。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打震，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无路更多。陪我讲，陪我亲身证实，眼泪谁跌得多。无法讲，除非彼此已失去了能力触碰。

微醺的夏夜，轻走海边，感受那一抹清凉。听到的是唐汉霄思辨音乐创作专辑《阿波罗》的主打单曲《Summer Valentine》。时间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维度，时间可以创造一切，也可以抹去一切。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徐佳莹为电影《我在时间尽头等你》演唱的片尾曲，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 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 不问扬起过多少烟尘，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你留着一盏灯，让你心境永远不会近黄昏。 我心中不会有黄昏，有你在永远相守着的清晨。 星辰， 任星辰， 浮浮沉沉。 1998年，王菲和那英合作了《相约酒吧》，成为了华语流行歌坛的经典。20年后的2018年，王菲和那英再次在春晚的舞台上携手演唱了这首歌，叫做《岁月》。下面我们听到的是 S 制造越听越久音乐企划当中曾宁儿翻唱林子祥的《最爱是谁》。这首歌由潘元良填词，罗冠廷作曲，最早是作为张艾嘉导演的《最爱》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发表在1986年。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以后这个音乐故事的再次相逢。 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这两首歌都和35年前张艾嘉的电影《最爱》有关。之前我们听到的是岑宁儿重新演绎粤语的主题歌《最爱是谁》，而刚刚听到的呢是张信哲和张艾嘉合唱的《永恒的印记》。这首歌中呢融入了这部电影普通话主题曲《最爱》的片段。如今呢是港乐老歌再度成为了时尚元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7月份发表李荣浩第7张专辑首播复古港风单曲，以经典的港片的名字来命名，叫做《纵横四海》。